小斑马过河。绿色的树林里有一匹小斑马，每天早晨小斑马起来练习跑步，它跑得可快了。有一天，小鸽子飞到树林里来，给小斑马送来一封信。信上说，大草原上开运动会，请小斑马参加。小斑马乐得直摇尾巴，谢谢你小鸽子，请你告诉我，到大草原去该怎么走呀？小鸽子说，小斑马，小斑马，你一直往东跑，过了一条小河就到了。小斑马一直朝东跑，跑呀跑呀，跑到小河边，河水在流，哗啦啦，哗啦啦。小斑马碰见大黄牛，问他：“大黄牛，大黄牛，河水深吗？”大黄牛说：“ 不深不深，我刚才从对岸趟水过来，河水才碰到我的肚子呢。” 小斑马碰到小山羊，小斑马就问他：“小山羊，小山羊，小河浅吗？”小山羊说：“ 不浅，刚才我想趟水过去，还没到河中心，河水就漫过我的脖子了，我只好退回来了。” 大黄牛说：“河水不深不深。”小山羊说：“河水不浅不浅。”到底谁说的对呀？小斑马望着小河发愣了。小斑马，小斑马，是谁在叫它？小斑马抬起头一看，哦，原来是松鼠妈妈。 松鼠妈妈，松鼠妈妈，请您告诉我，是大黄牛说的对，还是小山羊说的对？ 松鼠妈妈说，他们说的都对，你仔细想一想吧。 小斑马想了一想说，黄牛个大，所以说小河不深，山羊个小，所以说小河不浅。松鼠妈妈，我说的对吗？ 松鼠妈妈说，你说对了，以后碰到什么事情都要想一想，再自己试一下。小斑马下了河，慢慢地往前趟，河水漫过它的膝盖，漫过它的肚子，等它走到河中心，河水刚刚漫过它的脊背，在它的脖子上捡起一朵朵小浪花。小斑马趟过河，摇摇脖子，甩甩尾巴，撒出许多小水珠来。他心里说，对呀，碰到了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，还要自己试一下。这时候，小红马、小青马、小黄马、小灰马、小白马从四面八方跑来了，大草原上的运动会就开始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